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詹森怀的自己说，又到了两个老头儿在这里自己说的时间啦。9月24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 点。我是老头马克。 又要骂啦，不要吵，半夜不要吵，不要吵， 不要吵就不要听，不要听啊。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两个真的是蛮吵的，就是会很常大小声，然后那也是大家开心的全员。然后也不能说开心全员，就是会觉得很有活力或很好笑。 对对对，其实有一个问题就在于那个时候的 feedback 很不及时。 可是不会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你们刚刚那个很吵，或是也 没有打电话的永远都很少啊，很少都会打电话，大部分要骂人都是在网络上骂，因为人还是比较害怕。 但我真的以前比较 直接的冲突， 以前比较少听到都骂说不要大声。然后我说不要大声，不要太吵，不要干嘛干嘛的。 其实有，你忘记而已。以前在那个飞碟联播网的留言板时代， 嗯， 也是会有人说，就是半夜不要这么大声，就是我突然被吓醒什么之类，也是有啊。然后也有口气很凶的，也有啊。 然后就想到之前，就前几天我在看那个 Kid 的新书《野人生活》嗯，然后他就说，就反正他也是从以前，然后开始自己玩起来。他从以前就很爱裸体，或是不穿上衣就露营，就跑来跑去，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小孩很真啊，很可爱啊。嗯，但是现在只要在那个综艺玩很大里面，他只要没有穿 T 恤，就开始说好恶哦，可不可以穿衣服？你说什么什么越来越胖了，那肚子我看就想吐。然后他就说。嗯嗯嗯，他是说那些留言他也不是没有看到，他也都知道， 他也都看到， 可是他就是一个开心就很想脱衣服的人。他就是很快乐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脱衣服，很快他就想他就是大自然小王子。 我昨天也突然想到他，欸，然后因为未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访问他， 就是， 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他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他，就想说哇我的天啊，就是飞碟二十年 ，Kid 也差不多，就是裸体少年、裸奔少年二十年， 差不多是那个样子。 差不多那个时候，就16、17年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还是在一个 P2P 的线上。 你说他们最早期、最早期的时候吗？ 最早，他们只是自己用一些很奇怪，那时候还是 他里面有提到说互相丢连结，说你看一下。 对，那时候是数位相机，而且还没有连结。 嗯， 我们是要电脑上面点对点的软体，那个软体现在应该已经不太存在，就是卡扎。对，然后 他说什么超过50个人看可能就会变得很慢，或是当掉，又要重新再 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在那个数位浪潮才刚开始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是用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哦，是用那个数位相机的录影功能，然后画素非常非常的低，你就看到他们，然后你就在上面搜寻一些小影片、小短片的时候。看到他们的， 哎，欸，你很适合访问他，哎，欸， 为什么？ 你就早期 follow 他 ，Kid fan 啊。 我不是 Kid fan， 我是 Circus fan。 Circus fan， 哎，欸，可是 Circus 也是蛮后期的，对，那个时候他们那几个真的蛮疯狂的。 对，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他有时候自己也是蛮矛盾的，因为以前可能比较。也许也有看他觉得脱衣服就觉得很恶心的人，可是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没有 feedback 那么快，然后干嘛的，他就觉得说他还是很想要当自己那个一开心就想要 脱衣服 裸体的孩子，可是就大家会开始说你要有什么，你要有社会责任啊，你要对小孩子负责。 刚才讲要被骂的东西， 你要对小孩负责啊，就是如果小朋友看到你怎么办，或是就是会有，他就说这些话的他也都明白，那他也是。就是你会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矛盾，就是你想要有更大的成功吗？你想要更多舞台吗？ 你必须改变， 你当然也想，你想要获得更多的人气或是什么的，可是那一方面是不是代表你必须真的是要失去一些什么？ 真实，你必须要失去你自己的某部分。 如果有人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话，他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有人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话，可是没有自己的人，就是没有个性、没有性格的人很难大红，欸，大红 哦， oh. 对，就是大红到全就对。 可是你看，很多很有个性的人，一开始大家因为他的个性， 你不要一直害我好不好？我觉得你那挖坑给我跳是很过分，欸。 我跟你说，今天9月24号有两位生日寿星哦，林口的马桶君924是我的24岁生日。在成长24年当中，遇到许多困难的事情，都很容易坠入漩涡当中回不来。那希望在未来可以遇到再多的困难，我都可以完全克服，而且能够再爬起来更强壮。我的生日愿望就是我许的愿望全部都可以成真。他说不能说，啊，但是希望都可以成真。 那生日当天，希望马克玛丽可以帮我播 One Republic 的 Future Looks Good。 哎呦， 就像歌词里说的，有一句 I swear that you are the future and the future looks good， 让我有一股力量继续往前走。谢谢。 请你准时锁定飞碟夜现场，就会听到最多的新歌。那现在我们没有， 我待会就为他送上。 真的假的？你怎么那么棒？ 我们是不是说寿星最大？ 要保持这个精神下去 啊！尽量尽量 啊！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台北的大伟。9月24号是我20岁的生日，希望生日那天能收到你们的祝福。生日愿望祝福身边的亲朋好友身体健康，还有我要交到女朋友，哈哈。如果可以点播的话，要点 Wonderful Tonight， 方大同，谢谢。 没问题。 诠释那些音乐上的1987，这是蔡澜清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

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等我回信啊， 我先啊。 我也可以先啦。话说呢，在上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呢，家母又听到了。 上礼拜应该没有说什么失言的话吧？ 上礼拜有没有失言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家母呢语重心长的告诉我说， 家母常常语重心长的对你说， 没有没有，家母是我自己说的，你说你要叫令堂。干嘛？你是我老婆吗？就算老婆也不是叫我妈，是要叫婆婆呀。 令堂常常语重心长的跟你说话呢，难道是在礼拜六中秋节台风才想到他两老回来回去的时候被说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他要说你笑声真的很奇怪，你要改一改，你不可以就是这样笑这样。 啊，阿姨呀， 上一段 他就是这个怪笑惹人疼啊。 其实也没有，但这就是上一段在讲的啊，就是你是不是 习惯妈妈不是应该从小听你的笑声听到大习惯了吗？ 没有，他从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笑声很奇怪。 你从小这样， 我从小笑就是这样。 你小三也在学这样， 我小三的时候笑，常就是开心的时候就就这种很奇怪的怪笑，然后每次笑，然后他们都会被我的笑声逗笑，然后笑完以后 小时候就被逗笑，现在就叫你不要这样笑。 没有，笑完以后就说你怎么笑声这么奇怪，不要这么奇怪，不要这样怪腔怪调。 可是他们一开始是觉得好笑的， 他们好笑归好笑，但是希望我可以当个正常人 啊。这是一个很深的议题。 对，他就说你看就是你这样就怪笑，你就大家觉得你不正经啊，你这样你要怎么 不来阿姨就没正经啊 之类的。好，但有时候当你在讲震惊的时候的事情，你又会很希望 你震惊的时候你就不会那样笑啊。 是没错是没错，可是这个要怎么讲，就是你很 你说你为了让维持你的 就是因为你是青春点点的主持人，所以你很容易被定型，就是会觉得啊那就是一个搞笑的白痴，或者是那就是一个就是爱瞎聊啊，然后就节目就很随便很随性的什么什么，然后就觉得这个男就这样啦，就是对。可是有时候我不会讲那个感觉，就其实人有很多的面相。 可是我觉得到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你有很多面相啦。 是吗？是吗？是吗？ 是啊。 海妹， 你都已经有 心顶飘 马克语录了耶。哦，令堂知道这件事情吗？ 可能吧，或许吧。 嗯， 家母在关心我们书的进度。好的，这封信呢来自于米多里，高中就很想写信了，但是拖延病一拖了六年， 这个也太久了， 我觉得离谱了吧， 这个拖真的拖得有点久。哎，好，话说，哎，今天我们的信也没有多少，对不对？没有很多， 对，很普通的业绩，对。 好，就是呢，我现在就是在 App 手机上面有一个 App 是帮助我做 To Do List 的，就是有什么事我要先记下来，记下来。然后常常呢，就有时候记着放着，有一些蛮重要的事情，然后回头一看，发现哦，这是半年前。我来看看哦，我现在。 所以你用 To Do List 根本没有帮到你什么忙吗？ 有时候还是会有啊，有些简单的事情还是会有。 刷牙。 对啊，类似这种啊，什么洗碗、收衣服那种家事类的。嗯，对，就是你把它记上去以后， 不然有空我经过你家，然后帮你折衣服，一件十块。 一件十块有点太贵了。哎呦，嘟嘴！折衣服我不讨厌，我讨厌是洗碗。你也讨厌洗碗吧？ 哎，因为那个油腻感很难消除。 对啊， 那就戴手套嘛，戴手套不行啊。Oh. 戴手套就是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的手，你也知道我手多细皮嫩肉， 对，公子哥儿， 对，然后呢，可是我的手非常大，所以我找不到适合我的手套。 那个橡胶手套对你来说还太小，绿色那个，有绿色跟橘色那个， 绿色跟橘色那个他们都只有卖M 跟 L 号的，可能也有 S 号，可是没有 XL 号，没有更大的。然后我在对啊，我在我家附近的杂货店没有，然后什么全联顶好没有，然后网络上 PC Home 没有，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做 XL 的。你说 Costco 吗？ 对， 对 ，Costco 怎么样 ？Yeah, maybe we should go to those American place. What place? 什么 place? 我们应该要去看看那个美国买美国货的地方。 嗯，那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仔细关注过有没有卖。 XL 手套那一区啦， 对， 就是我都是在逛饼干区跟洗头的那一区跟零食，就是饮食区。 对，然后后来你就算要买手套的话，有啦，有另外一种手套可以买，可是那个就感觉就很不环保，就是那种香积城吃那个手扒鸡的 那 种，那 个水太容易进去了吧？ 会吗？ 我觉得很容易破。哎， 洗碗应该还好啦。对啊， 哎，那如果个子很高的手术医师有这困扰吗？ 那个像，可是那个是有伸缩弹性的，有橡胶。那个手术的那个是， 好像人戴手术那个洗。 手术那个也很，手术那个是用过一次即丢的，那个成本更贵，比香积城那个更贵。 你不能把它弄下来，然后把它晾干，下次再套回去这样。 哦， 可以这样吗？ 哦，我也无。看哦，好，米兜里拖延病一拖就是六年，现在要升大四了。那天因为处理学校的行政工作，到邮局买了回邮信封。哦，回邮信封长得超美，上面的邮票也很 beautiful。我立刻多买了5个，决定开始提笔写信。我要看一下你回邮信封到底有多美，看看回邮信封啊，不就很普通的信封。啊，不，这是普通的信封。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根本没有寄过信，就是你没有这方面的，就是， 哎、欸， 你看的你看的样本数不够多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满足了。这告诉我们，生活要简单。 是是是， 你看一个信封，让人觉得好美哦。 而且他买的回邮信封是很贵的回邮信封，他买的不是5块钱回邮信封，他买的是25块挂号回邮信封。哎， 嗯， 上面是一只水鸟。然后呢，今天要分享的是在捷运上面发生的事。某天和朋友一起搭捷运， 天 进车厢后，我们站在中间的杆杆。过了几站，有对夫妇推着娃娃车进来，站在我们对面。我和朋友聊着天，讲到激动处，我比手画脚起来。这时啊，捷运在进站前都会缓缓的刹车，那平衡感一直很不好的我呢，当然这个时候会想要伸手去抓杆杆， but 没有站稳的我伸手时又再度的失去平衡，就这样没有抓到杆子的手越过了杆子，抓到站在前面对面夫妇爸爸的脸。 怎么可能？脸、欸、脸没有任何的 bar， 就是那个。你现在是现在那个画面无法自拔吧？ 不是，因为他附上了一张照片。 他附上一张照片，他说真的没有在开玩笑，那张爸爸的脸呢就呈现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他附上那个照片的样子，这个样子。 你说嘴巴撅起来这样吗？ 不是，是手会整个抓住这样。 哦，你是说就是那种手把你的脸颊往内掐那种感觉？ 对，然后所以你嘴巴就嘟起来。 嗯哼。 所以你抓爸爸的脸是直接这样抓下去哦。因为抓住爸爸的脸而找回平衡的我，那股安心让我许久忘记将自己的手放开。是应该要点播李圣杰吧。那个脸实在是太好笑太逗趣了，我一边松手一边向爸爸道歉，但还是掩不住心中的笑意啊，连说对不起也是边笑边讲啊。那这一对年轻夫妇的妈妈在旁边也是笑个不停，好险他们大人有大量，好险他们只是平凡的小家庭，不是什么黑道老大，好险他们下一站就下车了，我朋友也跟他们在同一站下车了。于是留着情绪复杂的我在车厢内受众人以各式的眼光看待。哎，蛮妙的，他前面的车厢的箱写错字，后面的车厢写对了。 那前面箱写那个箱，箱子的箱。 对啊， 嗯，写一写语感回来了，笔 太久没写字，对，写一写就对。可见你看大家是不是要多写信给我们， 是 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 马克信箱收。 接下来他有三个问题想要问马克跟玛丽，但是他说下面可以不要念出来吗？可是我很想要回答。哎， 那个很， 他可能不想要被人家知道这是米兜里问的问题。 那这个先给我念完这封信再 穿插说， 不着痕迹的置入， 不着痕迹的说，就是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大家都是，人都是健忘的， 对对对。然后在问问题的时候，大家不会记得是米兜里的，不会。 这边呢有一个明信片是来自于 Liban， 他那个这是什么70块的邮票，然后这是基路城。 记录 Himeji Castle。 城念错了。怎么念 Castle T 不发音 Telephone 干嘛？ Telephone 是 STL 吗？你要找一个同样是这个的啊。 哦、oh, 不是 TLE 一群哦。 不是不是不是， 可是我念 TLE 跟telephone 也没有关系啊， 被发现了。我看 castle 会把 cas 放一起 ，tle 放一起。 不是不是，是 stle 是一个 soul 的音。 castle， 所以我要念 castle，not castle。 你要念成 castle 啊？不对啊，就是 castle。还有像是什么 hustle， 快一点 ，st 放在一起 ，t 绝对 ，STLE， 对吧？ 嗯， 对啊。 还有什么 STLE 吗 ？Hustle，Castle，Muscle，Muscle，yeah，right。那 muscle 是什么？是 C 吗？我平凡，我有点忘记怎么拼了。 这封信是来自于嘉庆，他在日本大阪寄来的。这一次来大阪京都旅行，前一天还去东京看棒球。因为下午的帮帮忙太常在问关于就是什么去东京必吃必买，去大阪必吃必买，去冲绳必吃必买，去韩国必吃必买，去香港必吃必买，去澳门必吃必买，哪里都必吃必买。 嗯， 他说 ，You're awesome, muscle， 没错。 嗯哼。旅行的最后寄明信片给我，希望我会喜欢。然后收到信的时候，他已经在关西营区了。关西营区是哪？ 军营啊，关西。 哦，我们的关西跟日本的关西不一样， 应该是吧？营区应该是新竹吧？ 好的，不知道你是有时候会听到下午呢，还是晚上呢？但希望你有听到那个回信。请问，你觉得人生就是要不停的思考吗？ 欸， 是吧？为什么不思考呢？ 欸，我要收回你的那个 You're awesome、欸、 Muscle。 对啊，因为是 S-C-L-E 不是 T-L-E 啊，不是 S 什么 L-E， 它中间都应该要被 没有没有，我刚的规则没有讲这个吧？ 我在幻想它会不会有个新的隐藏的， 所以你就自行发展了新的规则。我不知道，也许多看几个是有这样的规则，也许是 hustle castle muscle， 还有什么手？ 还有什么手？ 逢敌所。 逢敌所是限制级保姆那一个吗？ 对对对对对。 欸，那天在播限制级保姆一，你知道逢敌所看起来有多菜吗？ 你说很嫩哦， 嫩到个不行，拜托，那天然样哎，根本不是后天样。 你说天然样其实就是弱智吗？ 不是，情感没有，他在里面还蛮有些 soul 的，他的眼神还蛮有灵魂。 真的假的？ 嗯，就是他的眼睛里面，有时候你不知道是现场打灯的灯光师的关系，就是。或是看韩剧会很常这个感觉，一些脸部特写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发光发得很厉害，不晓得是灯打进去还怎么样。嗯，可是限制级保姆里面冯迪所有时候对镜头讲话的时候，他眼睛里面 kira kira 在发光。哇，还没有 lucky， 没有得，也没有垂，然后 也没有分开，也没有脱汤。 人生就是要不停的思考吗？啊， 人生就是要不停的思考吗？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你想要过一个不思考的人生也可以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告诉你，就是教你怎么活吧。但你如果想要过一个，有意义，自己可以一直设定目标的人生，那也许就是要一直思考。但如果你是觉得不用啊，人干嘛想那么多，我每天就 不要想太多了。 对啊，不要想太，不用想太多啦，我每天就过一天是一天啊，然后就不好听的话随波逐流，好听的话就是好听的话那怎么讲，好听的话就是得过且过，也是不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就是啊，反正就这样，日子就这样嘛，你也可以不用想很多啊，不需要思考的。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话，你会继续跟他说明呢，还是就算了？我现在开始觉得很多人其实他也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欸， 他是不什么不想听， 他是 选择性听， 他就是选择性听跟不想听，或是没有专心听。嗯， 所以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没有要专心听。 以前会觉得好像说你怎么不明白我要讲的，然后可能会想要讲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嗯，但后来我现在开始觉得就是说他其实也明白，可是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也许是要跟你辩，也许是重点不是你的回答，或是他根本没有专心，那你就算了。 或是他就是要逃避你点他那个点，他就要把他引到其他地方去。嗯嗯嗯。那如果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讲啦，因为他就没有想要懂嘛。 对 对啊，嗯，让他死吧。没，欸，没有，就是放着，让他就是让他过他的人生吧。哦， 进歌进去，最痛苦的不是分离，而是不得不分离。 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 太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注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太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下周飞碟随堂考，尚恩曼德斯将送出加拿大知名品牌香氛蜡烛旅行罐哦。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飞碟 ，Never。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失落的马克。 你跟大家分享，大家会很喜欢那个笑话的。 真的吗？真的吗？啊，就是啊，你知道啊，那个易经的妈妈叫什么呢？ 易经妈妈， 易经的妈妈叫什么呢？易经，你知道哦？中国博大精深啊，这个好难好难啊，60岁开始学啊，真的好难啊，看不懂啊。易经的妈妈叫什么呢？ 哎、欸、哎、欸，好像有人回答出来了哎、 欸。啊，我是懒得吐槽啦。 App 在哪里？哪里 ？Where？ 大家这反应都很快，都是这个问答天才。 好吧，那我就不公布解答喽，大家自己上 App 去看。 请回信。 好，这封信呢，来自于 Day Toy。 什么 Toy？ Day Toy 日间玩具。 Day Toy。 是的，嗨，马克玛丽好，第一次写信进来，感觉很酷哎。上周听到又闹杏荒了，我就决定来写一下咯。 大家就把杏荒当作是持续在发生，这是一个已经会发生10年的旱灾，这样来看。 我们都是很可怜的没有食物吃的非洲小孩。 请赶快写信给我们。 他想要点播5月天后来的我们。 最后帮你放好不好？ 好，最近发生一件事情让我一直觉得有点难过也很苦恼，就是一个我很好的男生朋友，简称W 好了 ，Wilson。 Oh yeah， 好。然后呢 ，W 很多事都会跟我说，哎、欸， 我很要好的男性友人 Wilson， 什么事都跟我说。 叫 W， 我一开始也是想到 Wilson， 可是不是应该要叫 William Will？ 不是啦 ，W 的主角叫什么？ 哦、 他叫康哲吗？ 江哲 啊，对对对，好叫他江哲好了。 你叫李宗硕算了啦。 好，李宗硕。 嗯，李宗，我还有画面感哦。 李宗硕 ，W 叫李 W、 哦、 W 是 李 宗 硕，不好念哎、欸。 李宗硕，李宗硕。好，然后李宗硕很多事都会跟我说，我们几乎就，而且刚刚就前面都没有听哦，刚刚转开说什么？ 李钟硕都会跟你说什么？ 什么？李钟硕的朋友写信来马克信箱哦。好，让我觉得，看到哪里啊、哦？好，我们几乎天天都会传简讯，两三天呢就会讲一次电话。不过钟硕的妈妈似乎不喜欢我。因为钟硕妈妈在家长日上面，上学期的家长日后面有打电话给我妈。 几岁啊？高中生吗？ 感觉起来应该是啊，还有家长日。在家长日打电话给我妈，一开始就很寒暄说：“哎，我们家的钟硕啊，和你们家的小孩就像兄弟，也像姐妹一样哦，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够认识啊。”不过啊，接下来他就开始说钟硕晚上都不睡觉，睡眠时间太少，好像都在跟 Daytoy 讲电话，然后就说：“哎，钟硕的功课啊，最近似乎不太好之类的。”那因为呢 ，Daytoy 的功课又比钟硕差，所以我妈呢就觉得很不开心。她觉得你儿子怎样是干我什么事啊？为什么要打来有意无意的批评我女儿呢？嗯。可是钟硕的妈妈在我面前又说：“多亏有你啦，不然钟硕都不太跟别人讲他真正心中在想什么。我们钟硕就请你多多照顾哦，不然我每次 到底想怎样啊？ 每次多念钟硕一点，他就会生气。 爸爸， 但是我在和钟硕聊天时，有说到我们的妈妈在互通电话，我说好像是你妈打来的。钟硕说：怎么可能啊？我妈才不会打给我同学的妈妈嘞。”我现在一整个很混乱，但是我不想要失去钟硕这个好朋友啊。可是我妈又说：“你干嘛去交一个他妈妈不喜欢你、瞧不起你的朋友啊？”现在该怎么办嘞？ 就看你想不想跟钟硕当朋友。 如果只是朋友的话，是不是没关系？ 对啊，只是朋友，你就继续，你想跟他当朋友就继续当朋友啊，你们开心。 可是如果要变成女朋友的话，是不是就不行？啊。对不对？ 嗯，好像不太行。妈妈的确不太喜欢你。 对，如果是朋友的话就没差、啊。以前 因为大人说什么都很那个啊。 高中同学的妈妈，我高中一个好朋友的妈妈好像也觉得我带坏他儿子。 他儿子笑声也很怪吗？ 他不是啦，不是笑声怪，就觉得我这个人好像就是不太念书啊，然后又不太负责任啊，乱。 可是通常带坏他就是我不念书，可能因为比如说哦，我爱打线上游戏，然后你让我儿子也变得很爱打线上游戏。嗯。但你不是没什么？ 我没有啊。 对啊，那他能跟你学坏学什么？ 没有啊，就是之前就是啊，反正那个监狱学校很夸张啦，就是午休去图书馆，然后。讲个话就被主任什么什么抓到，然后就被记了警告还小过。 所以可能他的坏事，只说他也不好好午休，在那边跑来跑去。 对啊，就真的很无聊，真的很无聊事情。讲个话怎样会死是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他妈有讲说你带坏他？ 因为导师就很大惊小怪啊，就把那个家长都叫过来。对啊，就这件事情就叫家长过来，然后我妈到了以后，就他。我妈是一个很紧张的人，所以她只要办公室电话响，她都会脑补说：“我儿子是发生什么事了？马克，妈妈在这，妈妈来救你了。”之类的。然后当然就很紧张，就赶过去。这样赶过去以后，那个 什么，他去图书馆。 吉恩老师在说：“哦，他那个午休在图书馆，然后就是不睡觉，然后再跟其他班的同学聊天，在玩这样子。”对。然后我妈一听到， 妈妈有等于眼吗？ 我妈一听到说：“哈。”他说：“哦，我们家马克，他是的确从小就很喜欢讲话啦。小时候三四年级的时候呢，在班上也是爱讲话。然后吉恩老师就实在是受不了他，他说：‘来，马克，来，你给我过来。你以后你的桌子就坐在老师前面。对，然后就是因为老师的桌子是在另外一边，等于是有点被隔离，就其他小朋友都是一格一个方格这样坐的。然后我就坐在老师对面这样子，然后。”可是啊，最后那个老师发现，哎，你儿子真的很好玩耶，他每天都很期待跟马克聊天。然后我妈就这样跟我吉恩老师讲，然后吉恩老师就，哇，这是什么家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另外那个同学的妈妈也会觉得，这就是好像，因为他觉得可能觉得被叫到学校还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儿子又要被记过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因为不睡觉去图书馆跟人家聊天， 对啊，无聊吧？之后就是为了要就之后不是要推甄吗？ 还要跑一大堆流程，因为为了消那个过， 好烦哦！ 什么烂学校？ 那你小学都在讲什么话？ 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也没有玩线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线上游戏啊，我也没有。那个话题也不是那个， 我小时候也蛮常被讲说非常爱讲话，可是你问我都在讲什么话，我也想不起来。我们真的有很爱讲话吗？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同学跟同学聊聊天，然后就要被骂说爱讲话， 都很奇怪、欸。 谁不讲话？ 然后风纪股长说：“哎、欸，十号， 你十号、哦， 你不讲话，记起来。”然后心中想说：“记呀、啊，记呀、啊。” 风纪股长最常遇到你这种的， 你记呀、啊。 我才最常遇到那种风纪股长哎、欸。马屁精， 这封信是不是有点长啊？那可能要分两段哎，我看这封信有没有比较短一点哦。哎，好像有，给马克玛丽。身为学生的最后一个暑假已经结束了， 大四哦，还是大五？ 碰到的熟人都在问，哎，毕业之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啊？ 做。 但老实说真的很迷惘，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但最近在打工的地方正职跟我说，如果之后投履历到他们公司的话，可能马上就会被录取哦，因为评价蛮高的。 这么厉害， 就有一种啊有个备胎还不错的感觉。可是我不能真的确定，就是就这样。整个暑假其实都在打工，却做着不太需要与人相处的工作。回到学校一直跟人 social， 突然觉得好累又好烦哦，变得不太想跟朋友说话，想就这样一个人自己待着，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可能就是一个适应期吧，你先适应看看。之前听录音档的时候说马克信箱信件告急，所以写封信救一下你们。但开始动笔的时候好像已经又过了一个月，信箱的信好像又慢慢变多了。 没有，现在又变少了，你来的真是时候。 是的，不过还是希望这封充满废话的信能够填一些时间。最神秘的是他叫雪若，他在哪里呢？ 他 在高速公路旁。 你说加油站休息站哦？ 他没说，他就写高速公路旁的雪若上。 哎、欸，就之前有那个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有一对，也不知道是不是情侣啦，反正就一对男女，他们是每天吗？还是每周固定的八点多就会在高速公路旁野合？你有看到这则新闻吗？ 没有。 然后有人就怀疑说，哦，是不是行为艺术？ 结果呢？ 不知道，而且他们没有车子哦，就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就上那个高速公路旁边，就很厉害。 颠覆摇滚，前进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Shut my eyes and count to ten. It goes in one ear out the other, one 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 Crystallizing clear as day. Oh, I can picture you so easily. 超越800万销售纪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环球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天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国际钢琴巨星郎朗诠释纽约百变风华，纽约狂想曲，安德拉黛、赫比汉考克、丽莎菲雪等人跨界联演。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三天超强演出卡司：葡萄牙 Teresa Soguero、 美国 Daniel Ho Trio、 日本吉田兄弟、中国山人乐队、台湾王洪恩等十组国内外顶尖团队。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详情请洽蜂巢音乐。 我是 Angela 张韶涵。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嗨，马克、玛丽，我是爱丽丝。我一定要澄清一下，就是上一次在信里我写说，我边看小歪厨房边说烦死了，闭嘴。这是充满着爱，而且带着笑意在说的哟。 好哦， 烦死了，闭嘴。 阿妈，阿妈，你怎么这样？ 就像平常听节目也会觉得你们的互动很烦，但是也很好笑。比如说玛丽会故意摇椅子发出噪音。 欸，这个椅子真的太容易发出， 这不是我们故意的。 你那个还好，我这个真的，我就是坐这边这个真的很明显，我很努力的不让它发出声音。 但有音乐其实就听不到，但是没有音乐的时候就会很明显。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是不是够吵？这真的够吵。 然后或是玩弄硬币，锵锵锵，激怒马克这样，硬币你就要生气哦？ 不是，我玛丽有时候就是那个我很认真在回信跟讲话的时候，然后他就自己在梦中看指甲，然后就在那边玩。 现在很认真， 对，你现在很认真，你现在很棒 ，You're awesome， 对。 然后，所以我是爱你们的哦，不然我怎么会忍受小歪的声音呢？还看完小歪厨房，小歪你的玻璃心不要碎，继续小歪厨房好不好？我会准时收看。 小歪下次想要尝试一些就是很 hardcore 很新的东西， 像是 人体的排泄物，把它做成。没有小歪 艺术吗？ 小歪开玩笑的， 吓死我了。他说在此奉上自信奇迹美照一枚，安抚受损心灵。虽然不是哥你朝思梦想的裸照， 我 又肉肉的 哦， 所以我只能靠自拍骗大家。朋友都说如果我瘦10公斤就无敌了。 欸，你鼻子好挺哦 ，My God， 眼睛好大，鼻子好挺哦。 所以他朋友说他瘦10公斤就无敌。 你是混血儿吗？好外国人哦。 嗯，因为看不到你全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瘦10公斤无敌。有时候 鼻子真的好挺啊， 有时候太瘦是不行的。 这鼻子真的好， 我再复习一下。 这鼻子可以是那种整形诊所的什么样本鼻耶？ 真的耶， 对啊，就是有点太完美了。 真的耶，你是完美鼻子， 完美的鼻子。 嗯， 阿妈，人家有完美的鼻子啦， 也不用瘦10公斤吧，没有那么夸张啊。眼睛好大哦。 其他听众都看不到，就我们两个一直在哦，这真的哦，哇，嘿，哦， 啊，美食节目大家不是也吃不到， 是没错啊。 哼， 九月工作满一年，成为护理师不是梦想，是误打误撞。一路到现在，当初会读护理是因为听说护理不用算数学，但我觉得被骗了，因为药物浓度啊、点滴的滴数啊、必修的生物统计根本都需要算数学嘛。五专加二技读了七年的书，沉没成本太高，加上家人的期待，可以说我是硬着头皮踏入临床的。 硬着头皮， 单位的同事全部都是女生，学姐学妹质超重，每一次交班都被电得很惨，还要忍受机车学姐的冷言冷语，我都一直要提醒自己，将来一定不要成为这种人。忙碌的时候没有吃饭，没喝一口水，没尿一泡尿，回过神来才发现，哦，好渴哦。还好这些状况在一年后的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而且自己也成为了学姐，但是又有新的压力，就是那种你是学姐，那你应该都要会吧，你应该 OK 吧。当然也有开心的事情啊，就是比如说病人或家属给我们的一个微笑，一句谢谢，都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谢谢你，谢谢。 所以请大家善待护理师好吗？自己赚钱后第一次花钱花的心安理得，也花的心如刀割，急拍弹。保险、房租、电话费、拿回家的钱，克制自己的购物欲是现在的课题。工作相对稳定之后，疯狂被追问啊，工作都稳定了，那你什么时候 另一半呢？ 对呀、啊，要交男朋友嘞，真烦。 哎呦，单身大使 出生了。 对，我觉得问这个真的蛮烦的。 你说、哦、什么时候要交男朋友？ 录音档听到考逻辑的提问，那我们一起来复习动动脑好不好？ 好。 哇，这个真的是。以前好像有讨论过、哦、 什么， 就是有五个不同国的人分别养不同的宠物、哦、住在不同颜色的房子、喜欢不同的饮料、抽不同牌子的烟。请依照以下十五种提示回答哪一国人养鱼呢？ 这个很难，这个要做很久哎。 好，如果你想要玩的话，我把十五个提示跟你说， 你可以 就是听的时候赶快把它记下来，然后节目 ending 的时候不止送上五月天的歌，再顺便公布答案 哦。 好，一，英国人住红色房子；二，瑞典人养狗；三，丹麦人喜欢喝茶；四，绿色房子在白色房子的左边；五，绿色房子的主人喜欢喝咖啡；六，抽宝马牌烟的人养鸟；啾啾啾；七，黄色房子的人抽 downhill 牌的烟；八， 现在才到一半，现在才到一半。 住中间房子的人喜欢喝牛奶。九，挪威人住第一间。十，抽 blend 的牌是什么牌啊？ 不知道。 blend 抽 blend blend 牌这个香烟的人 混牌。 住在养猫的隔壁。十一，养斑马的隔壁住着抽 downhill 牌子烟的人。 哦， downhill 出现第二次。 养斑马的隔壁住抽 downhill 牌烟的人。十二，抽 blue master 牌烟的人喜欢喝啤酒。抽 blue master 牌烟的人喜欢喝啤酒。 哎，为什么开始要重复两次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抽那个烟的牌子会耗时很多。十三，德国人抽 prince 牌烟，王子哦。德国人抽王子牌烟。十四，挪威人住在蓝色房子隔壁。十五，喜欢喝开水的人住在抽 blend 牌烟的人隔壁。好，当初我们在节目上玩这个，然后他边写信边听，停滞了快一个小时。 他都没有解答，他就继续努力，头非常痛。又过了一个小时，所以花了两个小时，他把它解出来了。 哇，好棒哦！至少你解出来了。 对，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也想一想。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到底是谁？题目是要问说谁哪一国人 养 鱼, 养鱼 ？That's right。 换我。 那 东家家的比康大。这封信呢，来自于阿布。阿布呢说，阿娥姐建议我不要用这么忧郁的名字，所以他换了名 字。为什么？你说不要说布、哦？ 不是，他原本不叫阿布吧？ 哦。 好，今天的我呢又失眠了，不是因为焦虑睡不着，而是兴奋到睡不着。今天早上5:30，我要从万华平安站大安基金会出发，和一位街友大哥前往新店，找一位陈什么的。那边有一位陈什么什么师伯，然后他写出了本名，然后又把他涂掉，这样陈师伯协助我们将在今天的上午韩式庆中秋的活动，要做600份的小披萨加热。那有着餐饮背景的我呢，就被指派了一个重责大任，就是那600个小披萨要在9月3号的600个小披萨，要在9月3号下午由沪江高中的学生参加活动的善事，还有一群因为9月3号军人节想做善事的军人们，还有我。那怎么样？因为活动流程有一些小失误啊，有丙级面包烘焙证照的我又突然变成了教做小披萨的小老师。 讲到披萨，前一阵子我在看一个那个中秋连假在播，还是平常就在播，反正在讲日本人开店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会访问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夫妻或是干嘛，他们现在决定要开店了，就采访开店，然后开店后的营业好不好，过了一个月再去拍有没有到达他们的预定营业额。那也有比较说哦，开店不容易，那些就是大排长龙，像什么金什么半支柱，就是来台北现在也有开动饭那一个，也有请艺人就去当一天的工读生，然后你看他们的规格，他们流程，然后再公布他们一天的营业额，还有很红很红那种女生的松饼店，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出来创业的是一个高中吧，体育老师，不知道教空手道还是跆拳道的，然后就大家都问他说，就每一个人都会问说，那你出来开店的契机是什么？他的契机只是说，哦，我就发现现在学校的小朋友里面，大家好像梦想开始会变得说，哦，我想当公务员，就是我想要干嘛，就他觉得变得很安逸，他就想要用他自己来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创业，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就是，你可以突破你现在的圈圈，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我现在梦想就是我要开间披萨店，我就让你知道我可以办得到，然后他就去了。我觉得这个出发点蛮了不起的 哦。那最后成功吗？ 最后一开始营业额当然不好，然后后来有慢慢的好，可是他有比较他的那个收入，他就是采访不到几个月，他说收入比他当老师的时候低，可是他就说，可是 快乐 没有关系，也不是快乐，因为他本来初衷就不是为了钱，他就是觉得我就是想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就已经够了， 而 且是完全不会做那个 哦，从头开始， 因为他就去加盟那种很简单的，就是你付钱，他给你料，然后教你20样披萨怎么做，就是这样。他是用最快的方式，因为什么挑披萨？他还说什么？哦，因为我听说好像做披萨是你没有经验，你一个月可以速成的。他听说过这件事情，他就去了这样。 他其实就是想要开店，不一定是披萨，就是吃的。 他就听说有感觉，然后就去了这样子。 最近呢，就是也有朋友的朋友，然后决定要从大公司离职。离职要做什么呢？就是他要做专职投资人。对，那就是如果你有在投资的话，那如果你投资绩效不错的话，也许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未来可以用投资赚钱。对，要成为专职投资人。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压力蛮大的，因为譬如说假设他的月薪是假设6万好了，对啊，那你就变成就是说他每天会有想要说，那我这个月赚不赚得到6万块？他说如果我连我平常我本来的本薪都赚不到的话，那我做个专职投资人干什么？就是他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其实投资跟玩德州扑克是一样的道理，就投资跟玩投资跟赌博其实是蛮像的。 嗯， 就当你今天呢，就是你的本金假设有一亿， 嗯， 你在牌桌上玩牌，跟你的本金是十万在牌桌上玩牌的那个心态是全然不同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虽然玩21点同样的都是你打基本策略，你知道该怎么打，你要几点你要叫停，几点你要 split, 几点你要 hit 这样子。可是就是在那个资金控管方面跟那个心态是会造成很不一样的结果。 嗯， 对啊，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听到就是这个朋友他说他要专职投资，然后他马上就给自己一个 很高的目标吗？ 对，我觉得马上就要做到，可能你一个月就要有六万块。 嗯， 除非你之前就是已经有 相当可观的， 除非你之前就是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不然的话，你其实就是那个压力很大。然后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嗯 嗯， 他已经做这多久了？ 他好像做3-4个月。半年，然后他给自己一年还两年的时间。 嗯， 对，所以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再回去业界。 好，你是不是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 嗯， 我没有啊。 你没有？ 我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这首歌曲来自 我热爱广播啊， 来自于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 要不是你在我身旁，我不知道那些日子该怎么坚强，还好有你的陪伴，要不然我早就已迷失了方向。要不是你给我力量，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我想我已经习惯躺在你的怀中，别勇敢，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像个小孩，脾气坏，裤子也心机歪，还有点变态，可是有你在，我就会乖乖。你就是我的个性，我的最爱，亲爱的，谢谢你爱我。真的不帅，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真的不意外，因为有你在，我看到未来，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真的不一 息一下，听广告啦。 懂得投资才能轻松过一生，我是蓝海地产执行长李建伦。投资曼谷市中心酒店式公寓，只要100万，每月收租5000元，送你免费住宿。9月25号 W Hotel， 请洽2925-9997。蓝海地产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张芸京已经登场。 谁说我不能哭泣？ 睡不着吗？请锁定下周《青春点点点》，刘明湘将用歌声伴你入眠。 总醒着到愿意睡着这时刻，总觉得天一亮就好了，在随时可能因为孤单。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 Machi。 Machi， that's right， UFO， yea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继续来回信，刚那封信回到哪？ 回到600个披萨。 嗯， 好，然后。总而言之呢，他就是教大家一起做披萨，那觉得大家一起做好事的感觉真的好棒啊。好，那沪江高中的校长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亲自跟同学们一起做小披萨，制作完之后呢，将披萨烤了半熟，将600个小披萨，实际上那天后来做了700多个，在短短的3个小时内参加活动的善事就做完了。沪江高中的餐饮科的学生们也事先做了好多个大披萨，报名活动的人都可以带一个大披萨回家。这个社会上做公益，热心公益的人还是很多的。因为原本活动只让参加者做1个小时，剩下的就是由高中的12位学生做完。但那天活动呢，基金会是受赠单位，主办单位呢是养生新宿协会的师伯，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呢，他说那一天9月3号的活动主持人小蔡是我7年前在剧场第一个 case 合作的演员，那个时候那是谁？ 那是 然后还有小虾，就是陈大天 啊哈， 大家在一起工作很快乐。我是排练助理，那档戏呢合作也认识了阿德、蔡灿德，剧场圈的人都好善良啊，这样子。最近在基金会当义工，因为要调养身体的关系，那我有剧场相关背景，今天上午呢就为韩氏们举办庆中秋的舞台活动，就是由我来策划啊。时间因为很紧迫，所以我联络好多以前认识的剧场界朋友们，那因为是后期才加入这个工作的关系，很多朋友都因为时间或是有工作没有办法一演，让我觉得很可惜，这样子。那因为太想要把这些故事在不被打断思绪的情况下写完，很多朋友也都回复我说要是有时间的话一定来共襄盛举，我真的感动到哭了，真的不骗你们。我也留了、 啊、感动到哭啦啊，不骗你们的啊 啊，我也留了语音讯息给小虾，那我不确定他的联络方式换了没，这样子。后来呢，就是我有一天我手机响了，看到手机上的名字，我心中震了一下，是小虾。在电话中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客气，这样子。不过呢，他也是因为刚好那天有工作，他没有办法到场，但他给了我以前同学的电话，那以前的同学也是可以模仿的。不过后来联络到那位同学，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起做公益。好的，总而言之呢，他最后敲到了很多人，然后一起来办了这一场节目，做了很多的节目，有吉他演奏，有唱歌，有萨克斯风，有 B-box。 好，大概就是这样。阿布，感谢你的来信， 持续呼喊大家请继续寄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Gavin 说：“嗨，马克玛丽 ，Gavin， 好久没写信了， 好久不见。 整个暑假我都在准备研究所考试，一周四天补习，从早到晚。”就算没有补习，其他的时间也几乎都在图书馆，虽然真的好累好累，不过也有这三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充实，好像有一种再次回到高中准备指考时那一种把折破釜沉舟的心。 嗯， 在图书馆的时候常常会戴着耳机听广播或音乐。说到图书馆啊，暑假一堆高中国中生五个人挤一张大桌子 干嘛呢， 一起睡觉超级狂，不过也蛮佩服他们的。我国中好像从来根本就没有进过图书馆。 嗯， 这个暑假也开始听了飞碟电台其他节目， 哎呦， 例如飞碟午餐董祝生时间啊，我早睡早起，我中午在那边休息，我转开的就是董祝生嘛。欢迎大家收听飞碟午餐，我是董祝生小董。然后我还有听飞碟晚餐，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听这两个啊？ 哎，我真的居然没想到我对这种节目有兴趣哎。然后我有介绍我朋友说，哎，你听听看，你听看。我朋友就冷冷回说，你政治系哦。现在有新名词叫你政治系哦。这什么时候来的、 啊？炎亚纶啊，你地震系哦。 所以现在就什么，你加个什么系就好了。 对啊 ，By the way， 政治系不会听那个。 不过我想应该这也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现在我开始想关心政治这件事情了。不然 你不要再引我讲话，谢谢。 那问到外交系毕业的前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可能跟我一样，我们就是从来没有关心过政治，就政治大概就是知道说哦，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大概知道。如果我今天想要好好了解我国时事， 我国限定台湾哦， 对，就我就从台湾本岛开始嘛，台湾上发生什么事情，政治之间那个什么，我想要看清楚这个政坛，我想要加入了解，我到底要从什么方面开始进入啊？ 也许公视新闻吧。 公视的新闻， 嗯 嗯，所以从新闻开始看起。 评论类的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评论就是每个人都会评论啊，就是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嗯， 对啊， 所以就只能靠你自己看看久了，你自己开始会有一些心得跟想法，这样 对，但是 然后你有些判断的， 对，看新闻不会让你有更深度的了解，看新闻，新闻在受限于那个电视框架，它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给你一个大概，所以你如果要深入的话，你最终还是要 我看报纸呢， 回去要念书的。 可是报纸又有那个， 可是报纸的社论其实那些都很，我觉得现在都做得好偏颇，就他们的立场都好鲜明跟偏颇，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怎么讲啊，一定的逻辑思维的训练，你可以知道他就是前因后果，他这一句话犯了什么错误，这句话犯了什么错误，你才不会被牵着走，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就整个被带走啊。 嗯， 对啊，现在很多的评论都是情绪性评论，他们不是就事论事的评论啊。 那我又不想被带走，我该怎么办？看公视新闻吧。 没有，你就先去买一些什么如何让思想正确啊，然后就是训练你的逻辑方面的书，然后那些书 你可以一眼识破他想塞什么东西给你，这样。 然后那些书上面都会有一些那些书上面都会有一些他基本上是要教你做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他会有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导果为因，导因为果，这是什么分称谬误，合称谬误，然后这是什么否定前向，什么肯定后向，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谬误在其中。然后你就看完了这些书之后，然后去看大家的评论。台湾的那个政论节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练习逻辑谬误的地方，太多了，充斥着。 欢迎 Gavin， 你可以去试一试。一个人要一种幸福，今天漫步雨天跳舞，两颗心世界不孤独，最甜蜜的礼物。一个人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即将要退伍的夫爷。 恭喜夫爷，贺喜夫爷。 我在澎湖的南方四岛上的一座岛上面服海巡役，会在休息时间听青春点点点的录音档，当作睡前放松的小品。特别是之前有说故事的时候，那个音调跟配乐让我想到小时候睡前听的故事卡带，很容易让人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这次写信是想为一件事做个纪念，因为我弟弟他很喜欢摩托车，所以骑车环岛自然会是想实现的一个梦想。不过跟许多人一样，想了很久，拖了一些时日，到了七月的时候，因为他可能不用当兵，所以一等免疫结果一下来，就要直接就业了，所以在月底前会是最后比较有空的时间。哦，这封信什么时候寄来的？八月啊，他还说七月是哦。好，我弟他原本是有考虑过要一个人出发，但想想这个七月也有可能是我跟我弟最后在家相处的时间了，于是我就有点半推半就的跟我弟一起计划这个行程。会半推半就是因为一，我是巨蟹座。 等等等等， 放个掌声快点。 干嘛、 啊、放个掌声。 开巨蟹炮啊。 哎呀，我玛丽的脚好漂亮，好美啊。 你扫在那边。 我可以吸你的脚趾头吗？ 不可以。 好美啊。 刚刚已经违反了性骚扰。哦。你不要在那边看哦，你念念性好不好？ 不能看你漂漂的脚趾头哦。 没有漂漂，你平常怎么批评他的？ 好美啊。 死肥腿，肥脚。 我哪有这样讲过？ 有吧。 我说胖脚。 请继续回信。 好美哦。 你知道没？你不要闹哦。 为什么？ 你刚刚回信啊。 不能看了。 我在做我伸展，你不要烦我。 你是不是有点异样的感觉？ 没有， 就是被盯着看，有一点哦，好像有点兴奋哦哦。那你干嘛把它收起来？干嘛不让我去看？ 你赶快回你的信、啊。 为什么不让我视奸？ 我不要。巨蟹座并没有拖拉，我要回这个。 巨蟹座没有拖拉吗？巨蟹座有犹豫病啊。 还好吧，很多人都有犹豫病，这跟那个星座是无关的。 吴玛丽有犹豫病吗？没有。 我有吧。 你有、哦、 嗯。 你有犹豫病哦。你有吗？ 嗯。 有吗？ 嗯。 哪方面？买东西。 买东西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其实比较不会犹豫，但是我只要有人在旁边，我就变得很犹豫。 是哦。 嗯。 但是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太过，会想说，哎、欸，那我依赖他人的建议或是想法、 哦，就反而变成其实你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别人给你一个相反的想法。 然后就想说，那这样呢？那他所以，但我一个人就觉得说，好了好了，我算了算了，这样很快就往一边倒。 所以其实你需要跟别人一起逛街， 可以 如果要省钱的话， 对， 嗯。但像之前那个决定要去，就譬如说你要去上海迪士尼过生日，这个就很快啊，还是因为这不是你决定的，这是你的朋友帮你决定的， 就时间都他们看好的啊。 哦，所以这不是你 决定，他们就说，护照拍过来。

样做是不是？ 来，怎样？ 现在就在这种， 你现在每天都要跟我开战是不是？ 你要跟我开战是不是？ 你是要跟我开战是不是？ 回信，快把它回完。 哼，总有一天我要拍到那个脚。然后呢，他说我们跟世上大部分的兄弟一样，都会在一些点上吵吵闹闹。小时候抢电视遥控器，小时候会吵架，曾经呢也不喜欢彼此。 你有幻想过你跟你哥爱上同一个女的吗？ 从来没有，因为我跟我哥年纪差太多啦。 很难说吧，现在这个时代年纪差距不是问题。 但是以我哥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性格，如果真的假设真的发生的话，他也是绝对会让给我的人。 那如果有一天他爱上你的太太， 哇哦哇哦哇哦， 或是爱上你当时的女友，他也没有说，可是你从你哥眼睛发现这不是我哥啊，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得出可能他 fall in love， 或是他就是过分关注他，或是压抑自己的情绪，这样子，就是我不能跟我他是我弟媳。 那要看就是我女朋友或者老婆也喜不喜欢我哥啊，喜欢的话就 you know。 他是你哥哥，我当然喜欢他。 不是，我是说就是有性欲的那种喜欢。 没有没有，他就把他当哥哥看待。 那就不要啊，就不要闹，卖闹。 这就跟有一个拍你哥这样说，你不要闹这样。 不是啊，那没有，我哥是不会把心事讲出来的。 但你也不会戳破这件事情。 不会。 令堂会不会想说你们俩在聊什么？ 对啊，你到底在讲什么啊？不要仗着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就这样随便这样乱设其他的那个， 请继续 难题给人家回答。好，然后他说大约在高中左右的时候呢，有一个亲人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吵就趁现在哦，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吵哦。这句话呢在大学的时候印象的特别明显，因为我到了外地读书，虽然是没有离家特别远啊，不过也是有隔了一个县市。对于首次的离家生活呢，又是巨蟹的我来说，渐渐珍惜了属于家的事物，而且还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兄弟的年纪没有差很多，只差一岁，所以从小做什么事我们都混在一起，包括会一起看动画啊，看电影啊，所以两个人之间我们会有一种默契，是不需要再特别培养的。而且现在回头想想哦，之前之所以会吵架，有时呢是想要表达价值观或是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不同罢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偶尔斗嘴，大部分的争执呢就变成讨论。当然啦，这也不只是我单方面在外面生活就可以改变的。弟弟呢，他也到国外留学过一年当交换学生，所以随着时间的前进，我们都学会了对彼此尊重及包容，这就是成熟的一种表现吧。 掌声鼓励鼓励。 于是为了不让机会溜走，就决定了我在月初放假的十天来完成这件事。挂号外离岛是机架放，我们在出发前还写了快板子，有些环岛的人会在身上背这次环岛主题的板子。我原本还蛮 有那个信字吗？ 就是我要 信 各县市各县市 都认识不同的信。 好嗨哦，怎么那么棒。原本我不想背的，因为觉得很羞耻，但我不想泼我弟冷水，因为是他的主意，所以他在一面写了要出社会了，所以我环岛，然后我在另外一面写了兄弟齐环岛，感情不会倒。就这样有点羞耻的两面轮流着背着出发啦。结果没有想到在第一站过夜的时候就得知了台风尼伯特要来的消息。好近哦。于是呢，我们就缩短行程，在封面来开始下大雨前回到家。我们从屏东市出发，走逆时钟路线，第一站先到池上休息。哦，所以往东边走，往北边走，要从西边回来。然后呢，到花莲、太鲁阁，上五岭，下山，变成了半岛行。一些北部的行程就跳掉了。虽然是这样呢，不过路途上还是有很多难以令人忘却的台风好风景。对啊，因为在台风前，那个 天气会很好， 天空会非常非常漂亮，超级漂亮。而且云呢似乎都被台风吸到海上了。在骑花东路线的时候天气特别好，该蓝的蓝该绿的绿啊，也有去看到金城武树。 不过说真的，那边有好多树都跟金城武树差不多，只要有心，棵棵都可以是金城武，还不会人挤人哦。第三天就是回程当日，收到了家人祝贺生日的讯息。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弟就很可惜的说，破梗了。他原本想要在今天的旅途中帅气的祝我生日快乐，这趟环岛之旅也算是送我的生日礼物这样，但是不小心被提前破梗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心情，我们就绕了日月潭集集，然后去云林找了一位开店的大学同学后，就往家的方向直唱而回了。这趟旅行呢，也不是说全然和平的，途中还是有小摩擦。不过既然都是兄弟共同旅行，那争执或是吵架也就是故事中的醍醐味咯。就像环岛要背块板子告诉大家为什么自己要环岛，然后享受这块板子带来的种种回忆，这也是环岛的醍醐味。总之呢，我弟的生日接在我之后8月16号，于是我也想一个别具风格的祝贺方式，我就想到了两位的节目啊。 哦，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吗？还是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想到这个单元，而且又听说我姓荒，所以我就想到用这种老派但又不失经典的方式，写信到空中的方式，祝他生日快乐。圆，祝你23岁生日快乐，谢谢你托我出家门，让我有了十分难忘的经验跟回忆，还有许多我的帅照，祝你工作平安顺心，拜，你哥。后来有个后记，他说不晓得这封信什么时候会被读出来，然后会想到以这种方式可能是受到国片《热带鱼》的启发，在那个时间点出发是个正确的时间点，因为之后我收假，而我弟也顺利的进入他想进入的公司在云林，所以我之后回家就没有碰到面了。他有发一篇环岛签到文，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实现梦想的兄弟三日小环岛》，里面呢有我弟从我弟的角度来看这趟旅程，在这边要谢谢马克玛丽的帮忙，希望有机会呢再写信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事情，像是当兵的经验或是人生体悟什么的，谢谢你们，再见。 1987，这是蔡澜清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 继彩虹金刚之后，孙燕姿用音乐精彩这个世界。 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钟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厚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10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6月至10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And after all, it's been said and done, 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就做格莱美天后。 And carry on. 全球超越4500万张专辑销售。 Let's just forge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预购就送全球限量书签。环球 Hello， 我是 Eric 周星哲。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最后这首歌的时间，我们要来揭晓爱丽丝提供的谜底。最后的答案是德国人养鱼。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周末愉快喽， 拜拜。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나의 하루에 사뿐히 다가와서 날 두드린 그날을 기억해 빛처럼 날 비춰 어둠에서 나를 깨우곤 다친 맘에 창을 열어줬어 내 눈에 빛이 잔뜩 뒹그린 yeah. 어색한 얼굴이로 조금씩 웃어보던 너 자연스러워 참을 수 없었지 기적처럼 발견한 너를 미소지게 해 사소한 일상들도 처음 본 세상처럼 새로운 느낌으로 매일 놀라 어느새 날 바꿔 텅 비어있던 내 얼굴 위로 새로 날 그려줘 You are my starlight 그저 바람만 봐도 이 가에 번지는 기쁨 이처럼